季节，最远的诗篇，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七月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伤痕，情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天对之恨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这一天对之恨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。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。 脆弱时候怎么勇敢关于自己

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落一地。